Hello， 又嚟到不打电影时间啦。嗱，今个礼拜咧特别啲啦，因为我哋嘅即系 Sci-Fi 全面睇嘅即系最大幕后功臣啊，新啲汪咧就因为就即系一早申请咗就同女朋友去韩国啊旅行 happy 啊。咁因为佢横跨成个礼拜咧，咁咧变咗佢礼拜三已经出发啦。咁我哋又焗住就好早礼拜一二已经录咗其他主持人，即系大家 check 讲嘢嗰段。咁但系因为太早咧，咁我哋今个礼拜。嘅話題作就一定係呢套啦，《怪獸與葛林戴華德之罪》啊，咁啊根本上未上，亦都冇辦法睇到，咁所以咧，因為佢已經去咗韓國啦，咁其實調翻轉就因為冇人 op 機啫，即係我哋其實不嬲個錄音咧都要靠佢咧，即係做好多器材上嘅調配啊，又要哇要揾 key 框咁樣，咁啊太複雜就冇人搞到，咁啊變咗焗住就由翻即係自己錄就自己電話錄咁樣先搞得掂，咁所以變咗咧呢一套話題作就變咗由我小弟就以不打電影時間講先啦，咁啊坦白講其他主持咧相信依一刻錄我錄音呢下都禮拜日㗎啦，咁就佢哋睇曬啦，咁啊都有好多嘢想講嘅，不過佢哋嘅説話就留翻下個禮拜嘅節目先再同大家 review 啦，咁啊由我即係個人啊先講講呢套戲先，好冇？咁而呢套戲咧就坦白講就都話題作之餘，亦都係秉即係叫做係上集就2016年啦，兩年前嘅《怪獸與他們的產地》嘅續集啊，亦都係《Harry Potter》嘅系列電影嘅叫做前傳故事，亦都特別嘅係就係原作者親自寫劇本嘅，得唔得？咁呢度都其實 Harry Potter 的八集電影咧，坦白講都是改編自、原作者即係原作者嘅嗰、那個J.K. 羅琳嘅小説啦。咁但係個電影個劇本就其實由頭到尾就唔係佢撰寫，最多佢做顧問點解啫？咁但係呢套就標榜咧由J.K. 羅琳親自撰寫嘅呢個前傳嘅五即係佢講就話係有五集啊。不過我見電影嚟計而家就去到第二集，個感覺都我覺得有機會似三部曲嘅，不過就唔知係咪真係去到五集咁誇張啦。咁特別在就因為 J.K. 羅琳寫，我覺得第一集拍出嚟個感覺其實既有 Harry Potter 嘅有啲 Harry Potter 嘅風格啦，或者叫做啊有佢鄧不利多嘅一個角色串聯住，咁大家亦都可以喺入邊揾咗好多關於 Harry Potter 小説講過嘅前傳，或者叫做Harry Potter 時代前多一輩嘅事，咁係會具體化出嚟。咁呢樣已經夠啲 fans 去揾彩蛋或者去致敬或者去睇啦。咁二來因為 J.K. 羅琳寫自己親自寫劇本咧，我覺得佢平衡到佢魔法世界嗰個電影感同埋嗰個叫做小説嗰種。即係充滿創造力，或者叫做好有想像力嘅魔法，或者點樣用一啲好生活化而又唔係好誇張，又唔係好天馬行空，不過就令到你覺得呢個魔法世界同現實係有一定嘅聯繫，但係又會充滿咗驚喜，俾觀眾睇得好過癮嘅。咁佢平衡到呢、這個，咁加上佢上集就出咗 Eddie 啦，即係揾 Eddie 做主角，佢做嗰、那個即係叫紐特呢個角色，男主角呢個角色就講佢啊，哇，有啲係不問名利，不問個。自己獲得啲乜，或者叫不問自己個人嘅收穫，純粹問件事係正定邪，正應唔應該去做。咁而又佢本身係真係想出本《怪獸與他們的產地》嘅書嘅一個叫做都幾宅嘅宅男啦。咁但係佢嘅魔法亦都好厲害，兼又佢啊識曬啲怪物嘅特性，咁亦都同到好多怪物咧可以做到朋友咁樣。咁咁樣嘅設定擠落去呢個 Harry Potter 風格嘅故事入邊，又覺得個新鮮感好夠。咁而因為真係睇咗八套 Harry Potter， 講來講去都係 Harry Potter 伏地魔。坦白講，其實我故事嚟計啊，即係純睇電影啊，嗰八套電影我不嬲都套套插啊，我都覺得係唔得嘅。咁但係嚟到《怪物與他們的產地》，我其實我講當即係2016年我都出文讚，亦都覺得係。 攞到個平衡嘅，即係可能佢有兒童向嘅成分，有怪獸嘅得意啦，但亦都有呢個成個正氣師啊，而家出咗嘅葛林戴華德啦，即係 Johnny Depp 呢個角色，同埋成個即係人類與魔法師同埋 Harry Potter 嘅叫前上一輩嘅世界觀去描述得嘅好好。咁而啲怪獸又得意，咁啊即係亦都有即係劇情追落去睇嘅衝動嘅，咁又平衡到可能兒童向要得意啊，怪獸得意啊，跟住又會有正邪大戰啦、啊，亦都會有一啲叫做少少愛情線啦、啊，咁啊變包羅萬有咧，就真係幾豐富，咁而個取材亦都唔係話好拖，咁係會 hold 住觀眾去睇咯，咁所以第一集我覺得好睇，而且第一集重點我覺得係啲怪獸嘅設定，同埋佢個夾啦，同埋又加上佢嗰啲魔法嘅。擺位，佢可能計個數，可能即係兩三分鐘就會展現一種魔法，又會展現一啲怪獸，總之一啲將一啲咧好奇幻嘅嘢，但係個奇幻又唔係話完全離地嘅，只不過喺現實入邊加啲嘢，譬如會啊凌空見到，譬如如果今集就凌空見到隻手套啊，跟住譬如啲怪獸得意得嚟，又有可能啊有個就係不停咁食嗰只咩鴨嘴獸咁樣，又會不停收埋啲銀啊、金屬啊咁啲食個駱駝咁樣，咁啊類似咯，即係總之有啲嘢係啊hold 住到觀眾。咁而計算都準確嘅，咁就我自己就都中意第一集，所以我都抱住幾大期望入場睇第二集嘅。但喺咁嘅情況睇完咧，我自己個人咧，如果撇除咗成套戲，我淨係睇頭五分鐘咧，我就都仍然入咗場之後，頭五分鐘係完全好睇，就完全精彩刺激嘅。因為頭五分鐘呢個劇透啊，咁啊就已經係啊一開波已經係葛林戴華德逃獄噶啦，得唔得？咁仲係你見到車啦，見到就係哇騎住嗰只馬車。我都唔知係咪馬啦，飛馬啦，啊唔知係咪馬，好似識飛嘅飛馬。咁啊，跟住然後就哇，又追捕，哇一扎人又要擋啊，咁跟住 K 有魔法，跟住整啲水入去，又灌住佢，跟住又 K 咔啦咁樣，咁啊跟住哇上天下海，飛天遁地，嗰個足足有一扎嘅特技畫面，兼又炒落海，又炒落水，跟。住又打又凌空又閃電，跟住又會跌嘅，又會飛跌落嚟，又救翻 keep 垮咁樣。咁啊，總之係好睇，又睇帶出咗即係阿 Johnny Depp 嘅魔法幾咁厲害，兼又幾咁心狠手辣咁之類啦。咁總之正嘅。咁之後就各自啲角色出現，咁都其實還可以。其實頭部分我覺得佢都仲係 keep 到第一集咧嗰種隔住兩三分鐘就有啲魔法啊，又有啲怪獸啊。總之永遠就劇情唔拖，hold 住觀眾去睇，咁啊跟住就哇幾之後出完男主角又講翻佢一見就見翻將佢見到大佬啦，又見翻佢條舊只係前菜啦 ，OK 得唔得？咁啊幾誇，咁啊但後期先知道前菜都幾緊要，我都唔知道原來咁、那個、那個、那個、那個即係、那個。個角色喺劇本上面咁緊要，咁跟住見翻大佬咁 kick 啦，咁跟住然後就到又會見翻嗰兩個，即係好多人都估疑似佛地魔嘅阿爸阿媽啦，即係意思上集都見到個肥仔，人類嘅肥仔，亦都中意咗阿真正阿女主角嘅妹妹嗰、那個，咁啊一個人類咁樣，跟住類似咁樣之類咁樣，跟住阿雅各啊，係雅各啊，阿 Jacob， 咁啊兼啊 Queenie 啊，咁啊兩個又見翻曬，咁跟住後屘當到話人物交代完啦，跟住就見到哇隻手套喺度喐，跟住就哇鄧不利多就要見啊 Eddie， 原來有嘢交付俾佢又。話講有 kick clack 咁有個咩安全屋咁樣，咁啊叫做即係嚟到呢一 part 我都覺得好正常正，咁但係之後咧就真係發覺開始甩啦，第一啲個劇情又開始好糾纏啊！點解咧？因為而家今套嘅大怒戲，我會理解就應該係Eddie 即係男主角啦，阿紐特個大佬同埋Johnny Depp 呢個角色，即係呢個就係葛林戴華德呢兩個兩即係叫做一正一邪做主角，我就好多觀眾咁 expect 啦。咁而阿 Eddie 就穿插其中咁樣，或者佢都係主角，咁就好多人都咁估。咁第二我估即係個名都叫怪獸與莫哥咩咩咩華德之罪咁樣啦。咁起碼入面有個份額都有一半篇幅可能係講怪獸。咁當然講怪獸梗係諗到 Eddie 咁之類啦。咁好多人我諗入場前個預期都係咁。 咁但我自己睇完就發覺失望，第一咧，佢第一集怪獸嘅出場個份額啦，或者怪獸出場之後佢所帶出嚟嘅，或者叫做劇情效果，或者如果得意嘅就嗰啲喜劇效果，或者佢啲魔法嘅就圓幻等等，咁佢怪獸個份額會好，個質同量都好重嘅。咁但係今集嚟到咧，好明顯係雖然係有新怪獸出現，咁但係好嗰啲新怪獸對個劇情其實幫助不大嘅。咁而又個數量同埋成個怪獸世界觀，或者叫做怪獸嗰種好驚喜，俾到你好有想像力嘅呢個感染力咧，係跌曬鍋嘅。咁今集如果回顧入邊出咗，都係講緊最新就中話叫中國嗰只，好似成個我哋旅遊發展嗰咩飛龍 logo 嗰只嘢啊。咁啊嗰只嘢就你問我都得意嘅，佢都有得意位咁啊，見即係原來有個搖鈴喺度搖佢啊，咁佢就會隻眼即刻 Q 咗咁樣。咁啊飛來飛去好大隻，有條尾咁啊，有啲特技做得幾足嘅，即係都畫到佢好靚嘅個 CG 嚇。咁但係佢嘅作用又真係最後就瞬間轉移去揾到佢哋另外即係個兩個人咁樣。咁爭稍後再講啦。咁又冇打過，亦都冇乜特別嘅。嘅功能咯喺個劇本上，咁跟住嗱，竹枝仔同埋嗰個鴨嘴獸啊，上集已經有啦，咁啊叫做今集啊，俾翻安娜鴨嘴獸就帶出咗，即係呢個劇透啦，即係越被啲強者忽略弱小嘅東西，往往就會成就大事咁樣啦，即係你當係咁。咁而因為鴨嘴獸攞咗嗰個佢嗰個血計限界啊，我唔知佢嗰個咩叫血有嚿嘢，我懷疑入邊係鄧不利多嘅血嘅，咁啊可能攞咗佢先令到鄧不利多下集可以名正言順打 Johnny Depp 咁啦，即係我估係咁啊，大概啊。咁總之類似咁樣咯。咁而又冇啦。曾經出過嘅，譬如咩河童啊，或者叫做啊嗰條蛇啦，咁大家知咁，但係嗰條蛇嚴格講唔係怪獸啦，即係佢係人又咩中咗血降咁樣，咁嗰個叫做其實擸住俾人知道，以為會擸到佛地魔咁解啫。咁蘇花今集都冇佛地魔，你問我嚇、啊，我覺得個 B B 仔有機會似，不過後屘發覺原來佢喺法國啊，應該唔係。咁啊，兼好似死埋啊嘛，係嘛？即係 B B 仔都殺噶嘛，啊 Johnny Depp 雖然閂咗門、著燈咁樣當係咁講啊，咁但我哋理解係嚇。咁啊，冇理，總之怪物個份額細，咁呢個第一啦。咁啊，然後第二個劇情上咧，今集其實個主線反而咧，主角既唔係 Eddie， 又唔係 Eddie 嘅大佬，又唔係 Johnny Depp。甚至乎都唔係柳特，即係阿 Eddie 同埋佢條女 Tina 嗰條感情線。咁反而原來喺閃電俠，咁即係上集都見過嗰個懷疑係，即係俾嗰個叫咩惡靈體附身，即係咩暗黑怨靈啊！嗰、那個叫做我唔知道，我唔識艾龍啊，應該叫我唔知啊，即係我唔係咪艾龍喎，啲叫灰燈師啊嚇，啊Cutens 咩 Cutens 咁樣類似啦，咁啊即係總之我當叫閃電俠啊 ，OK 大家明白就得㗎啦，因為佢喺啲 DC 正義聯盟入邊做閃電俠啊，咁就反而係佢係主角，或者叫做個故仔都跟佢條線去，因為個目標咧成條主線 Johnny Depp 都係話放手俾呢個 Cutens。即係閃電俠啦，去揾佢嘅身世，佢成日想揾翻自己嘅親生爸媽，咁亦都佢開頭傳話佢來自一個顯赫家族啦，咁於是就話想要揾下嗰個家族嘅留低嘅成員咁樣嚇，咁但係揾下咧，咁然後就話顯身到又話即係要劇透啊，咁原來又涉及到話係有個真正個家族留低嘅黑人。嚇、啊，咁、那、嗰個就係叫做非洲裔嘅法國巫師，咁佢喺戲入邊就叫做咩尤失夫啊，是但啦，我唔知卡瑪咁樣，跟住後屘又諗到原來就係阿 Eddie 之前個 S， 即係意思上就會出嗰、那個即係黑妹嘅嗰、那個叫咩啊？黑妹嘅嗰個叫做正氣師，咁原來佢又話原來係嗰個家族，但後屘又話唔係，原來係隻船又話會調包咁樣，佢就係被調包嗰個人咁樣，類似咁樣咯。咁嗰個調包嗰人就咁啱，原來就後屘講又話原來係鄧，即係後屘穿啦。啊頭先講嗰個 阿閃電俠原來又話係鄧不列多個細佬，咁我撈曬頭。總之騰騰瓜關撚騰個關係咧，我覺得我唔知係咪 Harry Potter 入邊都有提過。如果純睇第一集咧，就唔知佢啲關係就會咁樣玩法。咁而嗰啲關係即係中間嗰啲穿線位咧，又似好做作。上集就簡簡單單就冇咁複雜啦，今集就懶係又哇啲身世嘅猜謎，咁啊左撚右撚，咁啊又分開幾線去追。咁但係追咧都係得個追字啫，追到可能叫打一兩場，有啲魔法喐下咁，跟住去咩圖書館度查身世，咁啊查完 keycard 咁樣，總之一路就叫做拖住個劇情，咁一路有啲角色就出。咁但係查個過程又冇睇喎。即係最多又叫做有一場啊，一個出咗個爆咗嗰間屋，咁有啲嘢有啲特技，間屋炸咗，咁但係又見到嗰隻怨靈，即係咩暗黑幽怨靈喺度熟下熟下咁樣。其實我唔知做乜㗎，佢又唔係爆嗰啲碎片，又唔係爆開，好似停留咗喺空中，跟住又索翻入嚟，跟住又爆翻大，跟住又索翻入嚟，類似咁樣。咁啊變咗我唔係好明佢會即係又唔係一啲好精彩嘅嘢，咁啊變咗又尷尬啲咯。咁啊加上咧，我哋有唔同嘅 expectation， 咁我哋冇估將呢條身世線咧，即係擺到咁重要。咁我成日以為今集應該係講鄧不列多同埋即係 Johnny Depp 嗰個關係，佢點樣糾結咁佢嗰兩人嘅恩怨情仇。咁但又唔係，咁反而成日就話讓佢去揾，咁最後揾到個過程啊，真係三個最見到啊，即係意思阿 Eddie 個前菜加佢，再加嗰個頭先嗰個非洲裔法國巫師，三個就喺個唔知咩密室度，唔知密室咧地下地方咁樣啦，唔知咩嗰個就係嗰個家族嘅墓地咁之類，我記得啊。咁最後又喺嗰度吹雞嘅，即係阿 Johnny Depp 喺嗰度吹雞啲認同佢嘅巫師，或者叫做認同佢嘅魔法師啦，就喺度嗰邊又喺度講咗場演講咁樣嘅，咁總之三個一串埋，跟住就左搞右搞，咁啊，然後就冇啊，跟住見到好似 TVB 咁講嘅啫，將啲即係觀眾唔知嘅嘢啊，就係講話喺個船度啊，曾經掉過包啊，咁知道原來嗰段時間佢唔係佢細佬，唔係個 S 即係 Eddie S 個細佬，因為咧原來個細個佢妒忌心或者點樣啦，佢就掉包咗個小朋友嘅，咁個小朋友咧個細佬應該喺個海難入邊啊。即係浸死咗啦咁樣，咁類似咯，咁啊變咗我又拗曬頭，咁啊變咗成個感覺好鬼 TVB 嘅，即係好似將啲角色嘅關係恩怨，即係話嘅角色嘅都佢唔叫恩怨情仇嘅，即係嗰啲叫做背景啦，串住就夾硬塞落套戲度，而又唔係好爽快地一次過講俾大家聽，就懶係透過查案就。有啲兜兜轉轉，又有啲立羅咁啦，你當我咁變咗就唔係真係好好睇咯。咁呢個就第二啦，即係劇情上我都好兜圈，亦都好糾纏咁樣，亦都係好中段，我覺得啊，真係有啲催眠嚇，因為佢就真係又甩咗好多。即係魔法上冇上集咁精彩，咁啊貫穿住成個怪物世界、怪獸嘅世界觀，咁又冇咁佢今集即係留於可以 hold 住觀眾，就可能係同 Harry Potter 有關係嗰啲，即係佢可能去翻嗰間學校啊，又 keep 啦，咁有啲叫做同 Harry Potter 嘅菜單位咁樣貫穿住咁之類，咁類似啊。咁啊，劇情上啊變咗糾結失望啦。咁第三失望咧，因為上集就吹到好大咧，就係呢個阿 Eddie 個大佬嘛，又講到話佢係戰爭英雄啊，話一講佢個名咧，啲人就話嚇、原來你就係佢個細佬啊咁樣。咁好似講到喺魔法世界係一個成名嘅人，咁兼又話係戰爭英雄啦，仲話係咩首席正氣師。咁我 expect 個大佬出場啊，梗係一個好有主見、好霸氣、戰鬥力好高，甚至乎好有智谋，好有领导才能，能够服众，又好有魅力嘅一个角色。咁呢边出嚟咧，个大佬就成个好似 即係你話佢係首席正氣師，我又唔覺嘅。喺嗰個組織入面，雖然你都可以話將個理解為嗰個組織就似係好似建制派咁啦。咁但係問題就佢喺入面都好似係其中一個被嗰啲長老啊控制住啊，自己冇乜主見，上頭叫佢做乜就做乜嘅一個喺個建制入面嘅，可能叫做新一代比較醒嘅一個人。咁但係喺套戲入面就體驗唔到佢點醒，包括連天拿一招咁已經可以將佢飛咗埋去鎖住喺張凳度咁樣。咁照計，如果你比較型嘅天拿一出魔法，一招可能有啲秘技接咗或者擋咗彈走去第二度，咁可能即係襯托到佢大佬勁啲咯。咁二來喺大佬對於佢細佬嗰段，咁照計呢個咁勁嘅大佬對個細佬嗰個相處方式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咁可能咁柔弱啊，又會可能好似即係成套戲，我覺得佢感覺好似都係跟住建制，即係跟住嗰啲上面啲長老嘅説話做，而自己又冇乜主見，見到個細佬咁樣，佢又唔會有啲嘢救到個細佬或者幫到個細佬，又反而又冇乜嘢叫做提示個細佬，或者叫佢由大哥哥嘅角色指引佢行一條咩路，又或者點咁，反而係調翻轉都係游說佢做佢自己條 lead。咁成個個感覺個大佬就變咗群腳仔啊，甚至乎好似即係一個流奴嘅角色咯。咁加上佢又唔係話真係喺套戲入邊見到佢幾有破壞力，啲魔法幾咁高。又同冇話描述佢同阿 Johnny Depp 都叫打一場，不過就算唔夠抽，話互有攻守咁都叫有襯托咯。咁啊變咗呢個大佬嘅角色咧，就真係好鬼嘥咗嚇。咁而個氣氛喺今集入邊又佔得好少，即係個份額好少啊。咁啊變咗我啊又係第三失望啦。咁當然啊 ，Johnny Depp 咧，即係佢嗰個白曬曬，加咗隻左眼又戴咗個好似即係隻眼又壞咗咁樣嘅，咁啊戴咗個隱形眼鏡咁幾型嘅，加上話金頭髮啦，咁佢就事實又真係叫做回勇啦，因為之前佢真係拍親乜嘢我都覺得麻麻，包括咩怪誕、黑家族啊，甚至乎你話魔道王入邊佢嗰個角色都係。我覺得麻麻啫，即係嗰、那個即係怪怪雞雞咁樣，即係有啲小聰明咁樣，我就唔係好認同。咁啊，跟住之前有套咩拍咩潛能啊嘛，係咪唔知咩？即係有啲又話講佢有啲立唔知點樣一點點嘢合埋啲嘢，咁有套西片咧咩潛能啊，咩字咩潛能，又係垃圾嚟嘅。咁啊，不嬲 Johnny Depp 喺我心中啊，都即係坦白講就唔係即係我啊唔覺得話有啲咩特別勁嘅演員。咁但係呢套咧，我又覺得又真係值回票價，確實係佢啲氣場啊氣質啊，個霸氣演繹啊，個樣啊等等咧，都係非常有霸氣。咁而又確實係好幾精彩嘅。咁又我覺得又好吸引到事實。咁但係弊咗第四嘅缺點啦，佢就將啲 Depp 嘅出場其實都唔多。同埋以佢咁勁咧，佢係都係留於嗰啲咧行埋側邊，有得啊閃電俠啊得啦，即係預咗閃電俠最後會歸順佢，預咗可以將閃電俠帶入魔，咁咧個感覺都有啲似即係你可以當係即係 Harry Potter 嘅伏地魔咁樣，成日即係佢個存在感強嘅，又或者好多時都會提住佢個名，咁但係往往喺個鏡頭上面又冇乜交代佢，亦都唔係成日出現嘅，咁啊得頭尾嘅啫可以話叫，咁啊變咗就即係又係失望。咁我加上我啊 expect 佢阿鄧不利多出場又會多啲啦，咁點又係頭尾嘅啫？咁啊變咗成套戲又反而係揾主線又掉咗係阿 Eddie 同阿 Tina 嗰條感情線，跟住個人類就同即係 Jacob 同埋個 Queenie 條感情線。跟然後又講到閃電俠同嗰條蛇嘅感情線，然後又有嗰個就係嗰三個啦，利塔、Lila 啦，即係Eddie 個前菜，咁啊同埋嗰個閃電俠嗰個恩怨情仇，咁呢啲咧，我覺得都係屬於好 TVB 嘅啫，即係你見咗冇嘢講啊，講下啲感情，講下啲背景，講下佢啲前因後果，講下佢啲阿爸阿媽咁樣，咁我嚟扭咗一集，我覺得啊，即係喺劇情上就叫零劇情，就淨係得人物關係同埋角色介紹咯，咁啊變咗就真係好失望啦。咁所以出嚟个效果，我觉得咧就变咗就真系就自己就几失望啦。咁加上咧，我 expect 我以为会有怪兽大战啦，即系起码主角会 call 啲怪兽出嚟， 打獲呢個Johnny Depp 或者之類咁樣啦。咁但係怪獸就成日出來出去，最後都係得嗰只中國嗰只飛龍啫嘛。你問我嚇，咁啊其他啲都係啲即係鴨嘴獸都係咁樣行下行下，索下索下咁樣，咁冇乜呢樣就差啲咯。咁你問我最後嘅叫做藍火鬥紅火，咁我啲藍火特技上啊做得好嘅，即係呢樣就冇咁知。咁但係在呢最後 ending， 只不過啲藍火喺度爆氣，啲火燒落去，咁紅火撐住，跟住後屘走啊，啲藍火吹埋去，咁而其他正氣師咧又描述到個個廢柴嘅，即係接都接唔住，一嘢就燒死。咁如果講到咁危險啊，咁啲正氣師一早啊應該要防範，或者佢其實即係個圍咗個火圈，原來已經咁危險嘅，即係等於你好似現實世界已經攬住支火箭炮個窿對住你，咁你都會即刻反抗啦，係嘛？或者走咯，又唔會企喺度咁樣等佢喺度等影相，等聽演講咁樣，咁唔通嗰啲嘢。咁而且就最後都係藍鬥紅咁一個 white shot， 嗰啲藍火啊幻化成嗰只嘢，跟住啊個個用魔法杖啊，懶係合力咁樣圍住佢整個火陣，又困住啲藍火，最後啊整到啲火熄咗，咁啊跟住將啲啊就漂移，即係叫瞬間轉移走咁樣。咁同埋係啦，佢成日講嗰啲魔法師咧，個個可以瞬間轉移走啊嘛。咁其實有啲咩危險啫？你一危險你咪走，我都唔明個危險為邊，即係變咗我觀眾唔會覺得緊張咯，因為你個個都可以瞬間轉移噶嘛，我都冇講個瞬間轉移有啲咩規則嘅，轉話唔見就唔見，咁其實使咩走咧？啲火使咩又要跑上去，好似人類咁走，咁呢啲又唔通咯。咁即係問我藍火設畫畫得靚，但係你愛嚟純藍火鬥紅火做 ending 就錯啦，亦都唔好睇，咁啊欺場嘅個結局係啦，咁啊即係。總之好睇係頭嗰五分鐘嘅啫，咁啊變咗就真係我自己係好失望啦。咁我定義呢套戲係合格，就差啲嘅，即係意思四廿零分啦，即係又唔係話零嘅，咁啊即係四廿零分，不屬於不合格呢個層次。咁當然入邊啊好多彩蛋位啦，咁但係就最我覺得就。即係 Harry Potter fans， 我唔知係咪會睇到好棍啦。咁但係我就一來唔係 Harry Potter fans， 二來就算係咁啊點咧？前傳入邊有撚到 Harry Potter， 其實都冇話叫彩蛋啦，係嘛？我覺得啲即係應該話以套戲嘅驚喜度咧，咁佢就明顯係跌咗窩，就冇第一集咁驚喜。即係意思入邊啲細位都係。嚇！咁我見到就話啊，嗰、那個煉金術師就係話做神秘的魔法石嗰、那個咁樣。咁你問我嗰個煉金術師出嚟個樣得咩？喪屍咁，跟住又喺度玩啲 get 握手又會痛啊咁之類，又話自己咩200年冇打過。咁你覺得會出咩？我覺得唔係咯，即係出個咁嘅角色就嘥咗。之前又講到幾勁咁樣。咁而另外就你問我真係我。我上集最大喜歡的原因都是 Eddie 的性格，即係佢嗰種好堅持正邪對錯，亦都好宏觀地睇呢個世界觀，亦都堅持係唔 take side， 唔幫正氣師，又唔幫呢個咩黑魔法師，跟住淨係中意呢個怪獸，亦都會對怪即係唔同形式嘅怪獸都會大愛包容，會尊重。即係總之成個 Eddie 嘅性格，由翻呢個 Eddie 演員做就即係紐特呢個性角色就好有火花。咁但係今集明顯佢擺喺佢度嘅章節都係講緊佢同個 Tina 嘅誤會，又要 Tina 以為佢會同阿 Lila。Melita 成即係叫做未婚妻，做成未婚妻咁樣變咗嬲咗，咁佢又糾結，又要同佢解釋，咁但係喺個過程入邊又慣爛話爛見真情咁啦，你估喎？咁呢啲又係好 TVB 咯。咁啊，二來係啊，三來我就最唔明，無端端做咩大佬會食咗阿 Lila， 又話同佢做未婚妻，我都拗曬頭。即係關佢大佬咩事？咁間硬加長啫，兄弟即係咁卓咁兄弟當咁樣，都唔知為乜。咁啊，啱曬頭。最屘即係呢類恩怨情仇，我覺得好低級嘅啫。即係啲好次等編劇先會寫呢啲咁嘅劇本。咁但係又估唔到喺一套咁大嘅品牌入邊，又會流於咁 TVB 咯。咁我啊覺得就～失望啦，咁即係看官睇你點睇啦。咁但係提翻大家，片尾後邊就冇片嘅，咁大家出字幕就坦白講就走得噶啦。咁而又最緊要係如果想睇怪獸，或者如果想睇 Johnny Depp 咧，我都覺得會失望嘅。咁我覺得屬於係一套不倫不類嘅續編作品啊，呢個就是我嘅評價啦。 好，跟住落嚟我哋即系超級不丹電影時間講一套戲，又唔係好夠喉啦，都係半個鐘啫。咁我會講多一套戲嘅，呢、這個禮拜冇乜戲院上，咁但係睇個戲名都幾過癮嘅。台湾片啊，有五个姐姐的我就注定要单身了啊！咁、呢句其实唔系电影对白嚟噶，而系 Exactly 个小说名，咁同埋亦都系电影个名嚟噶，得唔得？咁啊，改编自台湾嘅同名轻小说、叫做阿明嘅作者叫阿明啊嘅作品，咁就由苏文盛导演执导啊，系苏文盛嘅第一套电影作品咧。咁啊，其实苏文盛我之前我嗰时未录 Sci-Fi， 我赞过佢噶，因为苏文盛佢其实台湾咧以往都拍过，都叫鬼才啦，拍过好多嘅动画，又拍过短片，又拍过 MV， 又拍过广告。咁佢当年就曾经系南方小羊牧场，咁嗰阵时系啊那些年之后咧有套系佢。拍啊有郭书瑶啊，另外仲有个女仔，个女主角反而唔记得咗，我只记得郭书瑶。咁就系由阿柯震东去拍嘅，叫《南方小羊牧场》，其实系讲一个台北大家都去过嗰个叫做补习街啊，即系叫做咩书香，唔知咩。咩南洋街啊，係好似類似啦。咁所以南方小羊牧場咁叫，入邊嘅一間補習社嘅愛情故事咁樣，咁純愛嘢嘅啫。咁但係入邊有啲 graphic 啊，有啲效果做得幾好。咁嗰時我導演同埋我都留意咗個名。咁嗰個嘅視覺效果獲得提名就係啊呢位導演啦。咁而呢套戲咧，正正就係佢嘅。第一套電影作品，咁就需要蘇文盛，咁亦都係新派啦，或者叫年輕嘅導演啦。咁而呢個題材，我覺得又好鬼搞嘢啊，亦都係好鬼動漫感覺，或者叫做好有動漫輕小說啦感覺嘅題材嘅，得唔得？咁即係點知一個被五個姐姐控制住，或者冇叫控制住啊，俾五個各有鮮明嘅姐姐掌管住人生嘅細佬啦，應該話即係個弟弟。咁佢想談戀愛又俾五個家姐阻撓咁之類，咁後屘又梗係患難見真情啊，咁又唔知感動到家姐咁之類，咁但係同條女個感情又有危機咁樣，即係你第一睇個故仔。你都估到係啲科啦，咁而重點一看點啊，當然係嗰五個姐姐。咁個姐姐邊個咧？第一就香港人熟悉嘅就係 Bit 啊，謝金燕啊，台灣電器嘅歌后啊，得唔得啊？咁亦都係叫做以佢咁嘅年紀都咁索而又。只腳咁正咧，咁啊真係冇得頂嘅，我覺得就謝金燕啦，飾演又叫大家姐嚇。咁、佢出場又好，佢啊即係當係霸氣女神啦。但係就有啲好似著住西裝咁樣，即係有啲男性化打扮。咁啊，講佢哋當佢好似江湖大嫂咁樣嗰種感覺嘅出場，咁啊好有霸氣。佢出場直頭嗰啲氣咧，真係有啲風咧吹住啲角色，有啲氣壓咁樣出場嘅，得唔得？咁啊嚇，咁啊叫做大家姐。咁啊第二個咧就係以揾個即係叫做大波性感，又做喺套學校入邊做訓導老師，短裙成日露波罅嘅演員啊。咁啊演員就劉奕儀啊。但係其實你睇翻，其實佢又唔係話玩大波，佢玩均勻嘅啫。即係當然都有。波咁，但系唔系话爆出嚟好似郭书瑶啊咁嗰啲咁夸张，唔系嗰科嘅。咁但系身材都均称嘅，入边亦都间粗整咗场游水俾佢啊，俾佢着件真系即系得几条线同几寸布嘅性感泳衣咁啊，俾佢出场吓。咁啊有前有后见晒咁样咯。咁啊刘奕仪啊做呢个咁样嘅性感训导主任。第三咧，三四个姐姐咧都系第三就唔系嗰间学校嘅，第三就揾咗个做宅女嘅，玩电脑嘅，识得可以黑客入侵控制啲系统嘅。咁啊系张墨石就做呢、這个系啦。你當係御宅仙女咯嚇，咁啊第四同埋第五個姐姐都係讀同一間學校，包括第四咧就特登揾咗一個咧都 tomboy 樣短頭髮運動高手，咁啊戲入邊講成日都會射箭嘅，講嘢有嘴炮嘅，亦都串嘴嘅，男仔頭嘅，不過得到好多女同學傾慕嘅，咁啊叫高俊雅飾演啊，得唔得嚇？咁啊可能香港人比較陌生，咁但係原來高俊雅咧喺台灣都紅喎，佢其實。成名原來是話講佢之前都去型格噶啦，走型格路線，咁啊拍嗰啲劇都叫做略有名氣，但係最成名又話講佢曾經飾演過咧《優秀大都會》入邊嗰只樹懶 咁啊，跟住扮佢嗰種，講嘢好慢咁樣，話講佢啊，咁啊喺台灣啊 hit 咗嘅咁樣之類嚇，咁啊即係略知一二啦。咁另外第五咧就飾演一個真係典型娘娘收兵，個樣好萌。好索，但系又冇乜身材，咁而又戀弟情義結嘅一個嘅咁樣嘅五姐姐嚇，咁啊叫佢揾咗個張圭啊，唔係我唔識讀啊，三個土字係咪圭啊？唔識啊，咁啊咁即係去飾演嘅咁樣，咁即係五個姐姐就各有鮮明設定啦。咁而就男主角係邊個咧？講咁耐，其實就大家一定睇過啦，尤其是sci-fi觀眾啦，就係、是、之前《通靈少女》個男主角啊，蔡凡熙啊，就做男主角嘅。咁而個女主角就反而係新人嚟㗎啦，女主角就特登揾翻個現役19歲咧。咁啊，確實個樣又係好似那些年啊沈嘉怡咁咯，即係清純可愛女神梯嘅演員啦，咁就漢哲瑜就新人嚟嘅就做，咁而最大鑊就佢咁清純，但係佢條裙咧短到我諗接近見絕對領域嘅頂咯，即係意思我諗佢得嗰兩寸係個裙長兩，唔好話兩寸啦，即係我諗長個裙只有我諗20cm 咁上下啦。佢只要係咁以，唔好話烏低，烏低起身都見底噶啦。咁啊，係咁以坐低，咁都應該見底褲嗰只。咁啊，即係超現實嘅短裙啦。咁但硬係會拍到佢永遠冇露底嘅。咁呢啲就係導演手法啦，得唔得嚇？咁就係咁啦。咁啊，跟住然後咁啊，兜兜前前五個又梗係講有啲感情線。咁其實劇情啊，可以都大家不理噶啦。最尾入邊都有個反派啦，反派就調翻轉，原來係一直暗戀住啊女主角，即係漢哲瑜嘅一個宅男，或者叫做嗰、那個男仔，又話講佢即係啲好擅長做炸彈嘅，咁啊跟住又講佢成日見到啊男主角又溝佢，咁樣又開頭啊妒忌，又揾啲炸彈炸啲人咁樣之類，咁最後咧就玩到直頭整咗支火箭，又綁咗男主角上去，跟住啊哇五個家姐又要幫手揾條咁樣短過尼龍繩嘅所謂嘅箭。射咗落去支火箭度，就攬住嗰條咁樣嘅線，就唔知點拉住個火箭咁樣，即係唔知又佢攬最後啊，真係發咗射升空，又爆咗。咁但係個男主角冇死咁樣，做咩奇奇怪怪？咁你問我成個劇情啊，真係好漫畫化，或者叫做好浮誇嘅。咁啊，即係你要有一定嘅 concept， 知道係走呢科叫動漫風格，誇張演繹，亦都超現實劇情。咁但係硬係又擠咗喺一個現實學校嘅校園青春故事去睇，咁就有咁嘅心理覺悟咯。咁啊，你肯定唔好當那些年啊，或者當係即係劉德華最後出場嗰套叫咩啊？即係嗰個叫做類似即係另外之前嗰套神作咧，唔知唱歌好好聽嗰個咧，即係 She 女主角女歌手唱嗰、那個嗰首歌，咁就係啊咩我的幸我小幸運嗰套啊，我唔記得突然間霎時唔記得咗個名，咁啊唔好當係依類即係咩黃大陸做嗰套啊，係啊唔記得啦，咁啊即係唔好當呢啲叫做認真嘅校園愛情片去睇，咁佢套啊係唔認真，亦都好浮誇誇張設定，咁但係你話中意依類動漫嘢，你咪玩咪睇下咯嚇，咁啊入邊其實你問我就嗰五個家姐，你純睇五個家姐嘅唔同。type 嘅女仔 sell 下腳 sell 下波啦，又 sell 下啲譬如啲宅萌啊 ，sell 下點樣戀弟狂啊 ，sell 下睇下謝金燕點樣霸氣女神啊，點樣性感嘅家姐，咁呢啲啊肯定唔會差嘅。咁你至於啊蔡凡熙入邊做嘅角色都係屬於啲下巴位啦，咁但係又誇誇張張咁樣咯。咁反而蔡凡熙同阿漢哲瑜嗰段情咧，你問我正唔正咧？又其實我覺得冇乜火花，因為佢哋兩個其實都演繹唔。到一個真係好熱戀嘅少女，佢嘅愛都係比較有啲抽離嘅，咁呢樣嘢我覺得就嚇，即係愛情片，一對男女冇火花窄少少，咁所以變咗我就會覺得都有啲失望。不過又唔係話完全零嘅，中意呢啲台灣片，咁啊節奏上我覺得都係比較慢，加上佢亦都咧好似日本咁啦，硬係會玩好多台灣嘅。或者本地文化嘅嘢啦，包括又有咩校園祭啊，跟住都有櫻花， 亦都有一啲真係或者台灣嘅本地文化嘢咁啊，叫有啲元素加入去咯。咁啊，即係看官就自己嚇誒睇下睇唔睇啦。咁我啊覺得即係都不過不失嘅，值得大家去睇下。